坐喺城寨咧， 好多香港人为咗买层楼，建立自己嘅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同埋交管理费，已经带嚟沉重嘅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同埋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嘅个案，呢啲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嘅重重围困。咁究竟点样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围，我哋帮到你。 好啦，嗱，翻翻嚟，大家就终于挨完呢、這个，即系教你用大家 apps。咁我睇下听众啲留言，佢话：哇，大佬， 我当我哋 Lulu， 当我哋 Lulu 咩？当我哋老坑咩？嗱，真系大家千祈唔好冇性年龄歧视噶，真系。咁因为我喺票站见到好多都系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咁咧佢哋对 app 呢样嘢咧都唔系咁熟悉嘅，其实。咁亦都有好多咧就上去 App Store search 咧，第一佢唔知道有 App Store 啦。第二咧打咧就城寨咧打咗城塞啊，咁就揾唔到。咁啊有一啲人话冇声，嗱我话俾大家听，冇声嘅原因咧，就因为你个手机咧嗰个铃声咧删咗，唔系声音大细嗰度，系铃声删咗，所以咧到你播出嚟嗰阵时咧播片咧就冇声。咁咧我哋调片应该系有声嘅，其实。咁啊，各式各样嘅问题咧，就我哋不断要解答啊。咁所以咧，就谂咗个最愚蠢嘅方法，就系拍段片喺今日嘅呢个夺命捞松嗰度播。咁播嗰阵时又俾人笑，又话我哋吓你当我 Lulu 咩？咁嗱，你唔系 Lulu 唔紧要，你就最简单呢个时间就去冲杯咖啡啊，冲杯茶啊，屙毒尿啊，然后咧就买包花生翻嚟， 做晒都得啊。 系啦，落去楼下。买包花生，屋企冇都好，落去楼下买完翻嚟咁啊，啱啱好啦，系啦，咁咧就吊颈去唞下气啊。其实食紧喉糖啊，其实咁咧嗱，翻嚟就要开下呢个郑若骅波啦。点解咧？今日苹果日报就影到啊，呢个潘乐涛就将佢自己呢个隔离嘅单位咧就搭棚围封啦。 嗯， 咁我就想问一问啦，当日林郑月娥。就呢個整死唐英年嗰陣時，講得好清楚嘅屋宇署執法嘅標準。第一，唔可以自己去施工去補救，因為點解呢個就等於毀屍滅跡、毀滅證據，要由律嘅屋宇署嘅專業人士去調查，傳召40個證人作供，同埋專業人士落去鑽石屎樣本，跟住得出結論，寫報告俾律政司。看看有没有触犯刑事罪行，再由律政司决定检控。第三，刚才讲了两样，第一律政司决定检控，第二屋宇署搜证，第三不能付钱了事。 嗯， 这个是林郑月娥当日确立的权威，处理僭建问题的权威。我想问一下，这间屋就不是潘乐涛的屋，其实是律政司的屋，因为他是两公婆来的，二号屋三号屋，是吗？ 而且冇噶，你如果做高官咧，个 vetting 嘅过程当中咧，你嘅伴侣系好重要噶。 系啊， 你唔好即系就算我当，其实咁讲，你两个结咗婚之后咧，如果你要做其中一个去做高官，特别而家你嗰个叫律政司嘅位嘅时候咧、嗯，你另外一半嗰个嘅利益申报都系非常重要嘅。 啊，梗系啦，喂，如果唔系嘅话，你打龙通嘅话，将所有嘢拨晒俾隔篱嗰件，乜嘢、都由佢去收钱，咁咪大 Q 镬。好啦，而家就系咁啦。我想问一下，而家香港系咪仲系一套法例去监管呢个僭建问题咧？今日林郑月娥就出嚟为佢姊妹呢个郑若骅抱不平，就话好多言论咧都系咧系无中生有嘅，系咪对佢系唔公平嘅？ 冇根据 系啦， 系啦，冇根冇据系啦。我唔知佢要咩根据啦，即系而家我啲根据已经好强噶啦，已经。 好啦，我而家就想问第一个问题，执法嘅问题啦。唔好讲话佢嘅道德操守、诚信问题，而家讲紧执法嘅问题，呢个系同政府有关啊，绝对。发展局长黄伟纶绝对要出嚟解释，究竟而家潘乐涛去围封自己嘅大厦里边，去私下毁尸灭迹呢样嘢，政府系咪视若无睹呢？ 因为你要知道咧，今次阿郑若骅同潘乐涛佢嗰个僭建嗰个嘅 pattern 咧，系同唐英年系一样嘅。 系 一样嘅， 冇完全冇分别。 你唔系净系话喺个玻璃屋或者系喺个花园嗰度去 围封露台啊嗰啲咁嘅嘢咯， 唔系嗰啲， 系地库嘛。 系啊， 是一模一样，即是个 pattern 咧，虽然唔系规模，个 pattern 系一模一样 的。只不过约道大宅，即系唐英年嗰个就几千尺，所以佢比例上僭建嘅地库就大好多。呢个就千几尺，所以佢比例上系一样嘅。其实系佢五百尺地库嘛，所以比例上系一样嘅，大家。 我所以话佢嗰个嘅模式系一样嘅，甚至系你所讲嘅比例系一样嘅。 系 咁啊，嗱，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我都好赞成嘅。呢件事咧就关乎就系七七七啦，就唔系关乎郑若骅先。我哋一阵先再继续招呼郑若骅。 而家系执法嘅问题， 系执法问题。 发展局长、屋宇署长同埋特首 啊 之间，我哋而家执法嘅标准系咪因人而异嘅先？嗰、那个系咪你姊妹就可以咧？自己自行去处理僭建的问题，那个是你政敌，甚至是你想整冧他，你就要将他老婆刑事起诉，要判他监为止。那你跟十三加三不是一样 咯？还有呢、这个贼妇呢，他其中一样就是帮他解释。其实呢，老实咁讲，作为行政长官呢，我自己觉得呢件事呢，你都系、即系呢个政治嘅咨询顾问嗰方面嘅高手。呢件事 低手啊，以今日标准嚟。 以今日标准低手，你完全冇用㗎，你。 冇用㗎，真系。 招数。嗱，但系按返一种嘅传统，就系你作为行政长官呢，呢件事你应该系撇清关系，就唔关你事。你讲咁多嘢做咩？ 你撑咁多做咩？ 你撑咁多做咩？ 有嘅应该由发展局长出嚟讲。 啊， 发展局长就叫做黄伟纶。 啊， 是不是先？ 是啊， 因为他就是负责什么政治上、政策上都是他负责、 嗯、 究竟怎样处理僭建问题。所以我现在都是要求就是发展局长出来澄清，究竟郑若骅现在围封他的住宅自行拆除僭建这件事， 是不是已经获得？ 是不是获得政府屋宇署的授权？你问我，如果是，你再解释为什 么、 而不是说要采证，不是要决定是不是刑事起诉。系咪嗱？之前你隐瞒婚姻状况嗰啲嘢，一阵间先招呼佢。而家仲有张达明揭出嗰个不寻常嘅楼价嘅问题，有蛊惑喺里边嘅。其实 唔系呢个咧，我觉得先至系更严重问题咧，就系咩咧？就唔系你僭建，系你嗰个包括咗嗰个嘅同呢个银行之间嗰个嘅 mortgage 个问题。 IG case 嚟嘅，其实 系啦，个文件上面你系叫做隐藏咗你个僭建。然后跟住第二，张达明所讲嘅就系涉及到咩咧？就话喺你个楼价点解 会多咗成千万？ 高得咁紧要嘅，高得咁紧要咧？嗰阵时系啱啱 2008年金融海啸 之后系之后嘅， 系比市价贵成千万去买一个咁嘅单位。 咁、呢个咧就涉及到咧就唔系僭建啦，话呢个问题系严重得多 系啦。而家就首先就系政府嘅执法标准不一呢个问题。嗱、呢个大家都唔需要问林郑噶啦，话俾你听。你睇佢点样当日高调打击唐英年，跟住之后就放宽话处理新界僭建，结果自己做咗律政务司司长，权力仲大啦。你点解唔处理啊？结果咧，大家睇下新界僭建咪结果出现郑若骅啲咁情况，因为政府根本唔執法啊嘛。市区喂大佬，我琴日去石硖尾啲街坊话妈妈声嗰啲旧楼，目测见到你围封露台，屋宇署即刻出上收缉令。跟住大厦法团就要夹钱维修，一夹钱又围标，跟住就要俾几皮嘢。佢对一个普罗市民嚟讲，喂，即系你谂下几皮嘢对佢嚟讲系好大件事嚟嘅。 嗯， 就是、因为你屋宇署一出个收缉令，就系咁啦。执法嘅尺度不一，然后跟住而家去到咩 individual 嘅层面，个人嘅层面添，嗰种大细超啊。 嗯， 系嘛？郑若骅嘅你睇今日咋《苹果日报》影到啊？ 所以我话啦，第一我哋已经讲咗一点啦，就系你执法嗰个嘅不一呢个问题。第二，我觉得你作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你出咁多声去撑呢个郑若骅，呢个本身就已经系不合适。而你所用嘅理据系完全荒谬绝伦，包括话佢好忙，包括又话啊唔系好忙唔系佢讲噶系嘛，话佢冇隐瞒， 冇隐瞒， 话冇隐瞒，即系 到今日都系咁讲 啊，我踢。你呢个所谓嘅喺度偷情紧，然后跟住踢到门入屋嘅时候，入房门嘅时候，你话嗰个男人话我冇隐瞒喎，喂，到你隐瞒 系冇得隐瞒， 冇得隐瞒啊！ 阿黎广德嘅讲法叫做冇得隐瞒，冇隐瞒同冇得隐瞒系两样嘢嚟嘅。第二，你头先讲正常嘅程序啊，如果系上一届我做嗰阵时候，个政府只系咩咧？特首会责成 律政司长尽快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 嗯 ，that's all。 系啊 ，stop。 exactly 呢 个 就系你要做嘅嘢。 系啊， 然后几耐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之内提交呢个报告。 嗯， 然后到呢个报告提交完之后，你睇完之后，你先至出嚟，你要挡好，你要插佢好，乜都好。你都有一个程序啊！ 你都完全未知道咩发生。 喂，大佬宣誓之后嗰日，你已经就话我觉得佢冇隐瞒 啊！ 你凭乜嘢话佢冇隐瞒啊？结果你而家揭出咁多嘢， 嗯， 当日佢宣誓之后一路揭，初初以为僭建，原来唔系，跟住就 mortgage， 跟住而家就楼价，一路咁样揭落去，你而家就赔上晒成个特区政府嘅声誉，系因为你林郑月娥一个包庇你自己嘅。即系物色翻嚟嘅律政司司长，匆匆忙忙死出嚟去揽佢，就赔上成个特区政府声誉。正路应该系黄伟纶出嚟讲，根本系唔需要特首出嚟讲，由发展局长出嚟讲。但你听到黄伟纶出嚟讲，鬼鬼祟祟，点解咧？佢都惊讲错说话俾林郑插啊嘛。林郑肯定系落咗 order 要包庇佢啦。 唔系啊，你系好荒谬，你成个而家政府咧系。行政长官而家系得一个行政长官，而且咧好似咧，哇， 事 务 大小都系佢讲晒嘅， 佢讲，佢成个嘅政府班子里面冇人 出嚟 讲 嘢嘅，而家大家有冇留意啊？ 啊， 真系嘅，包括郑若骅呢次濑嘢，据我所知都系因为佢包揽晒所有嘅嘢嚟做嘅后果嚟嘅。 啊， 以前我哋有新官员上场，而呢啲官员系野火或者外来嘅人咧，除咗。品格审查由警方政治部做的 security wing 保安处的品格审查之外，其实是要特首办里面的幕僚和官员是去跟律政司那边夹，问清楚他，跟他做一个 drilling， 就是告诉他到时见记者会问这些东西你怎么答，然后不断地反复跟他练习，然后呢读好晒个新闻稿，而里面的drilling 嗰啲問題咧，一定係based上一啲好 sensitive 嘅嘢去問佢，因為你要 assume 出邊嘅人咧係冇秘密嘅，係會知道曬呢啲咁嘅嘢嘅。我覺得今次係完全冇呢啲咁嘅嘢。 其實啦，如果你真 的就係因為佢覺得呢個係唔使你啦，我幫你搞掂， 係啦， 我幫你撐，我幫你攬你。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 咁咪搞到咁大鑊， 你真係要問責咧，我哋係要問責埋咧成個今次個 vetting 係點做。如果你真係要問責啦，有機會連你啊林鄭月娥你自己都係奶鑊嘅。 佢舐緊你，點解星期二今日仲要出嚟攬佢咧？就因為佢知道，如果呢壇嘢要追究起上嚟，你睇劉少佳上個禮拜日、禮拜六啊所講嘅説話，亦都係反映到個態度，就係話希望 要處理啊嘛， 快啲處理好佢 啊！ 呢個亦都係代表個北京嘅態度。 處理呢兩個字其實係好重的， 所以咪今日搭棚咯，以為咁樣就處理咗佢咯。呢條橋就一定係同林鄭月娥傾過噶啦。快快脆脆还完咗就当冇嘢咯，然后就话已经处理咗啦，冇事啦，大家向前看。 但 系嗱，冇批中啊，一定系咁讲。 但系处理可以系一个政治嘅含义喺里面噶，即系咧嗱，你过去咧，你睇翻呢个中共咧对于香港嘅官员，包括特首咧，如果用亲处理呢两个字咧，其实即系话叫你好好地要去。快啲搞掂 佢啦！平 息呢件事啦， 即系等于 其实有政治嘅。 董建华查找不足，唔通真系叫佢揾下自己有咩问题咩？即系话你好唔掂啊！你条友咁嘅意思啊嘛，即系话等于你林阿郑若骅话呢个我先生咁，我先生都有两个意思噶嘛，可能系我老师嚟噶嘛，呢个系即系呢啲就系、是、即系你唔你识得睇嗰个意思，你好清楚。但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唔可以，亦都冇可能就咁处理得到。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流动炸弹，我现在说。郑若骅是一个流动炸弹。为什么呢？就是根本上他的窿有几深，处理这些政治危机呢，身边负责帮手拆弹的人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 有些 你是啦。 有些我仲未知 道。你是不知道他还隐瞒了什么。你每一次问他的话，我已经讲了是这么多了。结果又再爆出来。好啦，跟着到 mortgage， 现在到楼价了。是吗？两千几万。千零万嘅嘢买两千几万，而家就话喂，究竟你系咪夹埋嚟呃呢个楼宇按揭？如果唔系呃楼宇按揭，另外一个咩啊？就系话会唔会嗰个系一个假数嚟嘅，去找另外一啲单咧？系咪嗱？呢个系公众合理怀疑，你唔好话冇根冇据。点解咧？就系当一个咁精明嘅专业人士对 建築物條例和對法律有咁深入認識的專家，而去做出一些普通人都不會做的事呢？ 嗯， 那個就是一個根據了，我覺得。 嗱，佢啊，如果我冇睇，我冇記錯咧，就呢個阿鄭若驊喺金融海嘯之後，即係2008年9月之後，先買入呢一間嘅第三棟 啊 ，number three。 咁嗰陣時候咧，佢好似應該用2300萬，而係之淨係2007年金融海嘯之前，佢都只係值1300萬。即系话咧，佢用多咗1000万喺金融海啸之后啊，即系个楼市开始跌啦，向下跌啦。 二号屋就系2012年潘乐桃买，当时已经过晒金融海啸，成个 都系2000几啫， 全球复苏都系等同于佢呢个价钱。 呢个价钱， 咁你谂下啦，有冇人无厘头噏揞多成1000万出嚟去买一个大揽嘅一个咁样嘅三层嘅村屋啊？ 嗱，呢个就系林郑月娥话我哋冇根冇据嘅意思啦。喂。嗱，呢一个我点会冇根冇据？喂，呢全部数据嚟噶，有关呢个楼价嗰个数据咧，我哋要作出个合理怀疑嚟噶，点会冇根冇据啊？喂，有晒呢啲数据，我就怀疑，喂，有几个可能性嘅啫。 呢、这个好简单， 不外乎有几个可能性。喂，你好等钱使。 第二就系好简单，我话俾你听，房改条例里边其中有一条叫做我哋细个都识噶啦，叫做收入与官职不相称 啊。 咁你话有冇合理怀疑啊？ 嗯。 我只是看到你明明是一个警察的一个军装警察，但是为什么你可以住豪宅，一餐食几万元，这个就是收入与官职不相称。但他是不是 ICAC 捉到你在某一个位置里面真的一手拿钱一手就去帮人做事呢？未必。 但是你因为看到他有为什么这么多钱嘛、 啊。所以这个收入与官职不相称都是一个就是根据嚟嘅，其实系 即系呢个系一个例子啊， 一个例子系啊。 啊，我哋相信郑若骅梗系好多钱啦，梗唔系话佢咩官收入与官职不相称。但系我嘅意思系咩咧？喂，你不外乎几个可能性嘅啫。你第一就系话咩啊？你嗰阵时好等好等钱使，又跟住咧用咁嘅方式嚟套现。但系第二更加严重问题啦，你估银行死噶？ 系啦，呢个先系关键。点解会批？ 点会批你呢个咁嘅所谓嘅楼价，然后俾个按揭你啊？ 即系好简单，我而家攞件嘢嚟当啫嘛，其实吓呢、啊、当呢件嘢其实就只系值1300万嘅啫。 啊， 系咪？你就攞住值1300万嘅嘢，就问银行当就攞2000几万嘅钱走。 其实咧，银行好保守嘅， 佢一定会估低个1300万啦、 啊，一定估低嘅。嗱，银行咧就一般系咁做法嘅。你买一层楼，我当你1000万卖，佢、就只会当你800万嘅啫，个楼价 八成到七成嘅啫。 又跟住再喺呢800万就借70%俾你。 系啊， 你谂下系咁噶嘛？ 咁啊，估多咗，估多咁多，其实你问 我， 银行本身又好 ，I 记又好，一睇就知咩事啦。其实究竟同时间，渣打银行。在呢啲嘅單位裏面做嘅按揭係乜批出嘅數額係乜嘢？ 唔係即刻可以開 case 嘅，即刻睇到啦！嗱， 你即刻開 呢個就證據啦。 邊個做嘅呢個 mortgage？ 唔係同埋即刻同時間啊！ 啊， 佢九月份買嘅話，九月份渣打批出嘅按揭裏面 啊， 係嘛？同一個 area 啊， 係批緊幾多錢嘅 啊？ 咪知咯，估值啊， 係啊， 個 valuation 係幾多錢嘅咪知咯。咁點解？喂，呢、這個就咁樣批係嘛？明明嗰個嘅樓價。是只是值1300万嘅，而家个2000几万你都照批。 喂，而家渣打都可以开 case 啦，边个做噶呢、這个？ 边个做嘅真系？ 系咪啊？点解你咁做啊？ 所以 你呢啲咪全部系合理怀疑咯？ 又有根有据嗱，好简单，我逐样根据数，最先开始就话系买入之后我唔知情。好啦，跟住苹果先系航拍，影到嗰个上边嗰个嘢，揾呢个当时嘅 Google Earth 嘅图。睇到喺买入之前同之后几时出现嗰个天台嘅僭建屋都唔清楚，明报仲清楚，就揾地政署嗰啲卫星图。 嗯， 喺买入之前嘅7个月都未有嘅。 嗯， 除非嗰个业主准备卖楼嗰阵时，突然间嗱临去僭建嘅啫。 呢个问题重大。嗱，点解咧？ 嗯， 我唔记得睇过一个资料，就系话真系佢买入之前有嘅。 嗯， 即系话咩咧？佢买入之前叫呢个业主帮佢做， 帮佢做，咪咯嗱。正常，如果我自住落去嘅话，我会唔会卖楼之前去为自己僭建都系唔会噶、啊，因为我都准备卖楼啦。 啊， 好啦，跟住掘地牢嘅问题，亦都系一样。 嗯， 所以我就话，林郑若骅系守咗一条不能防守嘅 那個底線，就是冇隱瞞啊嘛，亦都係不知情啊嘛，跟住好 啦，即係如果真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呢啲所有嘅 data，又跟住我哋可以有一個叫合理懷疑，其中我哋話如果一個可能性就係喺你買入之前要求業主係幫你做啲咁嘅嘢，你話俾我聽你唔知，冇可能啦啩。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你冇可能知，係按你要求做應該話。 跟住就係到嗰、那個即係、就是、買賣合約裏面報紙亦都揾到出嚟啦。 啊， 係嘛？就係、是、寫到明其中有一條，即係講到明、就是、 你要接受啊嘛， 係接受啦，冇得踢契啦咁樣。 啊， 系咪？读住中文写嘅添，嗰个喺明报嘅报道里边。 咁啊， 咁我想问下林郑月娥， 以前六八九都试过，佢又话我忽略啊嘛。 系啊，呢个系咪 睇漏咗啊嘛？ 所以我话成个施政作风其实咪同六八九冇分别。你唔好怪人哋话六八九二点零啊，你系三点零添啊，而家系。 唔系，我觉得佢 有咩分别啊？ 我觉得佢嗰、那个啊七七七咧，佢嗰个语言嗰个嘅霸道性系比六八九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八九就 讲霸道啊， 六八九就系佢嘅语言就系左 啊， 即系讲埋啲左嘅说话，讨好大陆嘅。但系林郑呢个人咧，就是、一讲嗰阵时候空咗你先。 嗯， 我觉得冇问题，冇隐瞒，佢就咁啦。 系啦， 空咗你先，好啦。你嗰啲盲毛咧，睇 TVB 啊嗰啲新聞咧，净系 cap 咗个呢橛嗰啲咧，质疑呢种讲法嘅你就唔报啦。 嗯， 咁佢就亦都好似大公报整阿张达明嗰条桥啦。 嗯， 跟住咧就咩咧？大家就净系要呢个画面呢、這个生跛啊。 嗯， 我觉得系夹定嘅。佢攞咗呢个生跛之后，我相信大部分嘅港珠盲毛咧，就件事就了结啊。 嗯， 睇完呢个生跛啊，林郑都话冇嘢啦。 冇嘢，系啊， 系嘛？咁你要进一步去了解后边嗰啲嘢，好多时候你而家就主流媒体睇唔到嘅，其实。大家都 downplay 咗嗰樣嘢，你係要上去張達明個 blog， 你要上去其他嘅新媒體嗰度聽我哋節目等等，你先至知道，喂唔係喎，原來件事唔係咁嘅喎，所以咪出現咗平行時空咯。佢越做得衰嘢多，民望越高咯。因為就係我覺得佢比六八九進化嘅原因咩咧？六八九你剪唔到生弊嘅，佢講親嗰啲都係咁重口味嘅嘢。但係林鄭唔係，佢講咗嗰啲。即其实跟习近平好似的，他讲了那些是什么呢？入到屋入到脑的说话先，好像很权威一样，大家讲话没有根没据，这个法律界的人双重标准，是不是精英心态，是不是讲完将这些叫做我们叫做最tough talk，即是最硬的说话讲了在前面先，大家就觉得他好像是的，真的没事的，否则他也不会这样说，咁咪中伏咯，我覺得。 不過咧，我自己睇咧，今次鄭若驊事件嗰個發酵嘅狀況咧，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容易咧，用你 tough talk 咧可以撳得住。我覺得今次咧，因為我哋話個問題嚴重性咧，其實係遠遠高於唐英年。唐英年嗰陣時候只係真係叫僭建， 佢冇權一個辭一職噶啦。嗰陣時佢競選嗰陣時 啊， 佢唔係喺政府裏邊做緊官噶，佢一屆草民嚟嘅啫。 但一来啦，二来 都俾人搞到咁啊！你谂下，一届草民都 二来佢嘅问题系僭建啫嘛，即系而家今次阿郑若骅爆出嚟嘅问题咧，其实 摸定僭建， 摸定僭建， 梗系啦。 我哋都未去到讲佢个 隐藏嘅婚姻关系 啦，都未讲呢、這个。哇！你继续刮落去，你都唔知刮到啲乜嘢出嚟，真系。 喂，坦白讲，你谂下啦， 佢 vetting 嗰度啊，我又想知道佢 vetting 佢报佢婚姻状况系点。 嗱，到而家林郑都未讲噶，究竟郑若骅有冇如实地向？当时的负责的警方的高层去申报他的婚姻状况、如果你讲到陈凡又去过去做证婚，梁爱诗又证婚的话，应该就没有、不应该隐瞒、你这么高调找梁爱诗来做证婚，是吗、所以我就很奇怪了，而为什么一直在包括政府的新闻处的公布里面都没有讲他的婚姻状况、家庭状况呢，是吗？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成功的专业人士有什么原因去隐瞒？他们2012年搬在一起，2012年潘乐陶买了二号单位，即是说最保守估计他们2012年已经是有事实婚姻关系了。 我 最保守啊， 最保守啦， 即是你点撑都好 保守啦， 是啦，2012年到现在2018年六年了，这种事实婚姻关系，他2016年注册，即是说他的事实婚姻关系有四年最少，好啦，这四年里面他做的公职里面究竟有处理过几多系同潘乐陶公司同潘乐陶公司客户有关嘅嘢咧？索偿好，仲裁好， 你要知道 建筑物条例上诉好， 你要知道佢 城规会好， 佢叫公职王啊呢条友。嗱，佢未做律政司司长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好多嗰啲嘅 committee 里面坐 chairman 嘅位嚟噶啦。 我都话你净系好简单啦，你两个月之后去立法会 sell 一地两检。如果我万必好、杨岳桥好、啊陈淑庄好，我只系问你司长，究竟你老公嘅公司承办咗高铁嘅项目？的合约总值是多少钱？一条问题讲完的，其实如果这个安乐工程公司据说以前就承办过那些伊通道那些东西，就是说将来究竟在一地两检西九龙站里面有多少工程是属于他老公的呢？ 哇，好大啊，那里 好 大，很多 就算你说没有直接关系，而你老公生意的伙伴如果是中国建筑、中国路桥、中国海外这些中字头的企业国企是他的生意伙伴，这个核实很清楚的。那你现在处理的事其实是不是直接跟你老公的生意伙伴有关呢？你推一地两检 exactly 是跟他老公的生意伙伴有关的。这个林郑月娥 是利益冲突来的。 坐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慢慢心平正气地讨论的。究竟是有根有据还是没根没据？是吗？任何议员提问，我不是动机猜测。我而家合理懷疑嚟嘅呢個係動機猜測，就係咩咧？係冇根冇據，就係我覺得你係衰人，所以你就會出蠱惑。而家唔係啊！而家 嗱，首先咧，我想搞清楚我呢邊就係話佢嗰個，我都仍然係想知道，我唔知有冇辦法知道佢喺 vetting 嘅時候有冇報僭建，有冇報佢個 婚姻狀況。 嗱，因為點解咧？我頭先一開波已經解釋咗好清楚嘅。你如果当官的时候，你另一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申报的资料来的。 其实不是做律政司的利益申报，是有些公职其实是需要利益申报的，包括城规会。如果你坐城规会，而你老公是个client是申请那里起屋的话， 你要 declare 的， 你要 declare，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流动炸弹，就是这样的原因。 是啊，在个会里 declare。 你要流动炸弹，就是他有没有这些情况是没有 declare， 一出来就玩完的。你老公的生意这么大，大佬赡养费都七点几亿。你会没有可能没有亲家，没有商业上竞争伙伴，没有对手。所以我就说林郑这样揽他呢，是将整个特区政府的声誉压上去呢。如果我是刘少佳，我都苦得赖尿了，真的。喂，一爆起上来，大佬冚爆散的，中央一连串的政治任务。点搞啊？ 咪所以我话唔好赶佢落台， 梗系啦， 唔好由得佢喺度。 呢啲就系咁样叫 keep 住个废人啦。 系啊，做唔到嘢。我哋以前七国嗰阵 keep 住个弱秦，即系唔好灭咗，唔好灭咗佢。 系， 即系咁样，唔好灭秦 ，keep 住佢做弱秦。个策略应该系咁。 但系问题就系咁啦，两个可能性我都讲：一 keep 住佢弱，乜嘢都做唔到。呢个系一个玩法。二，佢见到自己咁弱，就需要靠北京嘅灌浆工程。冇咗北京嘅呢个政治嘅支持，佢就係 nobody， 即时倒台。好啦，结果就係北京叫佢做乜佢都会做到加零一。两个可能性嘅，其实。我哋向好处諗，就係因为佢知道弱势，如果接啲重口味嘅 job 返嚟呢，就会爆煲。咁就会成个政府炸散晒。我哋係一厢情愿，我觉得。而家我就觉得好难用呢种一厢情愿去諗嘅，其实。因为佢哋而家即係基本上係成个政府係冇晒规矩。你諗下，以前 even 689嘅年代都唔会出现一个成个政府係一言堂。你諗下而家近呢两三个月大家个感觉。 淨係见到777出嚟 讲。成个政府到今日。 你有冇见过陈国基呢？我好耐冇。 我话俾你听，今日 Hong Kong Watch。有一个英国的这个叫做什么上议院议员出来讲，说如果香港的情况自治继续变差呢， BNO 呢就应该有居英权。我相信我们香港人就大家拍手掌啦，是吧？我相信啊， BNO 平权运动将来一定会再起的。现在英国佬这样讲啦，啊，他今天出来又走去扮晒京官， 好笑喎， 走去还拖喎， 系啊，还拖喎， 系啊，关你乜事？如果你话嘅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讲。你仲可以理解，国务院发言人去讲，你仲可以理解。外交事务其实关你特区政府咩事？你问我，如果我系京官嘅话， 佢仲话咩咧？佢话人哋干预我哋嘅内政，哇！嗰种嘅通真系同嗰个咩华华两 华春莹， 华春莹啊， 都冇咁左啊！华春莹都，佢仲左过华春莹嘅，其实。你谂下，佢最似李兆星嗰种， 即以前嗰个流民外交部长， 嗯， 即个样成个农民嗰度有咧，成棚烟屎牙咁，唔知点解佢哋啲官都成棚烟屎牙嘅，系嘛？袁国强又系咁，王志文又系咁。 唔系烟屎牙都冇用啦，之前嗰个咩中国外长王毅咪又系一啲咁嘅性格，即一出讲嘢就好好鬼即系剑拔。 但你问我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林郑月娥真系上晒脑，真系上去集完气咧，阿习帮佢打气之后咧，即系我觉得进入精神失常嘅状态。正路呢啲嘢，一你就交俾香港外交部驻港发言人去处理外交事务。 嗯， 英国属于外交事务份。你身为一个咁嘅东莞市委，东莞市长添啊，都唔系市委书记，市委书记黄志文啊。你一个咁嘅东莞市长，究竟关你乜嘢事先？好啦，佢又出嚟 bla bla 喺度表态，即系嗰种厌恶咧，我觉得就系咁嚟。而家你见到嘅发展局长啊匿埋，如果僭建咁大单嘢，应该日日出嚟讲啊。黄伟纶，好啦，跟住你见到而家咁多单呢啲咁嘅嘢，政策有关嘅嘢，大家唔出声嘅，冇人讲嘢嘅，成个政府系，即系好唔寻常，我觉得真系。如果咁样管落去嘅话咧，就除非你话即系呼应阿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嘅啫，我就唔觉得你咁打得可以真系一个打十个啊！真系 嗱，这个啊777咧，喺咩时候去评论嗰个人权组织 Hong Kong Watch 嗰单嘢咧？就喺咩咧？就喺呢一个咁嘅中联办阿黄志文咧，就话我哋中环西环啊行埋一齐， 行埋一齐系啦。 之后咧嗱，就有呢一个咁嘅讲法，就话啲人话西环治港，佢就话咩西环治港啫？即系喺呢个 context 之下咧，佢就秉呢个 Hong Kong Watch。哇！呢条友嗰个转，直情系转移视线啦。第一，我觉得系转移视线啦，即系话嘅意思就系话冇西环治港，反而真真正正咧就系呢啲咁嘅外国势力啊喺度尝试干预我哋国家内政。喂，我话 黄志文都未出声， 系咯，黄志文都未出声， 共干都未出声。 喂，呢、這个你作为超过三十年嘅 A.O.在港英时代培训出来的，你可以讲出这样的说话，任何外国组织都可以对任何国家的一些的人权状况去发声的。喂，我不是打你嘛，我不是去用这个士兵去攻打你的国土嘛。 但他现在不是，我觉得他现在是。 讲下你都 说不得。 他是叫做这个感染咗呢个内地啊，敢于亮剑呢种精神，我觉得，真嘅，我觉得敢于亮剑系咩咧？系可以咧口出狂言，讲出一啲好 ruthless 嘅言论，呢种就系咧今日你见到嘅林郑月娥，我相信佢咁样讲完咧，将会收到十个电话打嚟歌颂佢，称赞佢。点解啊？啱啦，正正你系港英培养嘅政务官出身，你而家就要咧跳中字舞系咩咧？即系等于吴三桂。投靠了满清之后，为什么要追到去云南去杀这个永历帝呢？是证明我效忠大清嘛。任何的行将叛将，如果你对你的旧主子有任何丝毫的眷恋的话，你都死的嘛。其实是。这个 Hong Kong Watch 这班人其实是英国的国会议员，上议院的议员。好了，你曾经讲过，我在香港没有置业，所以我不会僭建，因为他在伦敦置业嘛。佢又跟住有居英权噶嘛，系嘛？而家佢放弃咗，佢老公都仲有噶噃，所以都系假放弃嚟噶噃。 喂，呢、這个又好奇怪咁，得嘅咩？喂 ，anytime 都可以继续入籍噶， 因为系啊， 家庭团聚得噶啦， 咪咯 ，family reunion 你就可以得噶啦嘛，你 就可以去 噶啦。 所以我就话，点解佢要即系呢种叫做用英文嚟讲叫做吴三桂 complex 啊，吴三桂情义结啊，就系、是、追杀呢个咩啦？即是南明的这个皇帝了。现在就是他照我成日很多人不明白、哎、你捞埋大陆佬那份讲这些东西，我觉得不是他的心态里面呢正正就是要突显什么呢？我敢于亮剑，向以前的旧主子亮剑。 而且呢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说当时是没有记者问他。 没人特登主动提出这件事。 不是有人问他的。 小事一宗来的根本是。 他有感而发主动去讲这个 Hong Kong Watch 的。呢、这个咪就好似你所讲咯，佢系根本系投怀送抱去表忠， 系效忠，系啊，亮剑嚟效忠，系啊， 亮剑效忠， 就话俾你听嗱，呢啲咁样嘅前即系以前嘅呢个宗主国嘅咧，我就劈佢，好啦，到西环嚟讲就帮佢挡啦，就话黄志文咧讲嘅说话咧就用咗一啲嘅即系口语，好啦，大家都知道行埋系咩意思啦，行埋即系夫妇或者男女朋友之间有性爱关系就为之行埋，黄志文就用了中环和西环行埋一起 呢样呢句咁嘅说话，咁大家就即时咧就一边揞住嘴笑， 嗯、 一边咧就好兴。咁点解咧？就系、话大佬，咁你即系无媒苟合啦，违反基本法啦，然后西环走出嚟上埋你床之后仲行埋啦，咁就大家联想到好多呢啲咁嘅嘢啦。 佢哋讲得好暧昧嘅，不如咧我试下咧，即系 演绎出嚟。 演绎出嚟，黄之文系用广东话， 佢用广东话讲嘅， 佢话佢哋话中环西环行埋一齐几好啊！呢一句说出了行政长官同我两个人嘅心声，你哋已经睇到，我哋以后一定会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嗱，减散咗啲咩青年工作啦？其实系为咗产生呢个效果，做乜嘢咧？其实青年工作嘅， 做青年工作啦。 我哋咧一定会越行越多，行埋一齐，越多嘅成果会俾大家睇嘅。哇！你几怪暧昧，喂，真系好啊！嗱。 但系冇咁淫贱啊，把声。 喂，林郑月娥同样暧昧，讲埋林郑月娥，我觉得佢嗰日咧，佢两个咧，简直喺一个喺个台上面，好似喺度 flirt， 痴男怨女喺度 flirt 咁啊，真系系。 十二啊，呢个就系阿林郑月娥讲，十二年嚟，我哋各自喺唔同嘅工作岗位做啦。 喂，唔好扮女人，把声顶唔顺。 哦 ，OK。今日。今日能够 即系呢个刘以达咁啫， 今日能够喺埋一齐喎。阿林郑月娥话：今日能够喺埋一齐，我以行政长官嘅身份，志文以中联办主任嘅身份，佢讲志文啊 ，OK， 志文唔系黄主任， 系啊， 志文以中联办主任嘅身份，今日可以再次合作推动香港青少年发展嘅工作，我感觉到呢亦都系一种缘分。喂，呢两个人，你谂下，就咁听头先嗰段说话，使唔使咁讲咧？使唔使咁讲咧？ 使唔使情意情话绵绵去到咁嘅地步？嗱，坦白讲，即系英国人培养出嚟嘅政治人物咧，应该明白咩叫做第一品味。 嗯。 第二咧就系叫修养，修养咩咧？不能太外露。 嗯。 系嘛？即系有一种咁样嘅，即系我哋叫做 sophistication。 其实好呕心啊！是啊，我将点样讲出嚟咧？ 其实系肉麻兼核突啊！ 呢个唔系人哋即系所谓你先进文明国家嘅官员嘅嗰种嘅说话嘅方式嚟嘅，大佬。喂，你做咩？我先讲啊，七，你做咩叫佢志文啫？你想点啫？ 呢个就系内地官场嘅，已经系完全入脑啦、 哦。 真系噶。 Okay， 你谂六八九咧，仍然唔会用呢啲字眼 啊。 但系我相信七七七咧，已经系全面即系唔单止染红啊。亦都系深红添啊！ 嗯， 即系话咧， 佢所以我话佢比六八九更咩咯？你睇 内地官场嘅称呼咧， 字睇到 就系、是、个就系、是、有一种我哋叫做基督教团契式嘅称呼 吓， 翻团契都系咁嘅。 阿细良 系啦，都系叫后边嗰两个字嘅、月娥、晓明，除咗习近平之外咧，系啦，其他嗰啲佢接触嘅人咧，呢、這个林武就难啲啦，因为佢得两个字 啊， 系啦。 阿武， 阿武啊，唔会咁讲嘅，武哥啦，系嘛？ 武哥， 武总啦，或者用内地嘅讲法，或者林总啦咁啊。咁但系咧，嗱呢啲咧就系叫做你私同公系捞埋一齐。你私下你哋点样互相称呼咧？其实冇人理你嘅。但系你公开嘅话咧，一个叫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一个叫做中联办主任黄志文，就系、是、叫做特首同埋主任， 嗯， 就讲完噶啦。你哋私下饮酒劈酒好，喺北京喺贵宾楼，大家喺度开食饭好，乜都好啦。你哋点样叫呢？我哋唔 care 嘅，其实唔关我哋事，其实根本系。而出嚟嗰种核突嘅效果、肉麻嘅效果咧，就系共产党中意啊！我话俾你听，佢哋永远都系中意啲 over 晒嘅嘢噶嘛。你留意一下嗰啲大妈着衫咧，永远无论唔需要条 lace 边嘅，就总要加几条 lace 边喺度。无论系佢哋所谓设计啊，大陆中意嘅设计系咩咧？叫做法國大餐啊嘛，其實永遠都多啲嘢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叫過猶不及。亦都係顯示到一種咧內地啊叫做微俗嘅一種嘅政治文化。 咪所以我 核突嗱，當日核突嘅事其實唔淨止呢個阿志文同月娥之間嘅調情嘅，其實仲有啊呢、這個十三天外相廖解放軍啊。 係。 喂，大佬，我真系话 古仔啊嘛，哇，嗰日充满住爱啊，嗰、那个 speech 里面， 即系满有 充满爱 啊，真系。大佬呢啲咁低劣水平嘅文宣，你煞有介事咁样讲出嚟，十三天外上解放军，因为有解放军帮你冚被， 顶你个肺，真系！我怀疑，即系如果系中大毕业，即系我系身为中大毕业生都感到羞耻啊！好啦，跟住发觉原来佢系考入咗入境处， 嗯， 咁我估佢入境处好快升官啦。点解咧？ 话入境处好重要噶， 即系好快，大家嗱教桥啦，我哋城寨整个 template 俾你哋，14天外上中联办，15天外上港澳办，17天外上共产党，大家照得。然后呢逢亲投考政府官嗰时候，就先将嗰样嘢上载自己嘅 Facebook， 然后再用邮寄方式寄去俾个单位嗰度。呢、这个咁嘅姓黄嘅女生，中央台又访问佢、 嗯。 然后跟住佢又系呢个香港少年军嘅辅导员嚟噶嘛、嗯？基本上佢自己人嚟嘅，根本系，系、 嗯、 嘛？然后特登煞有介事攞出嚟捧成咩呢？大陆叫做劳动模范、 嗯、 其实而家亦都系用紧大陆嗰套啦。就是樹立呢一啲嘅叫做香港模範，俾大家學習。好啦，嗰啲古惑仔見到咧，就咩咧？如果你唔醒目嘅，就變咗黃之峰咁啦，判刑坐監啦。如果醒目嘅，你要喺政府裏邊步步高升咧，你就要走呢條路啦。就係當年雷鋒啊、焦裕禄啊呢啲咯。雷鋒日記咪大家學習，然後寫雷鋒日記嗰個嘅我嘅學習心得咯。好啦，13天外上解放軍就係呢種咁樣。呢种咁嘅嘢，其实你见到好呕心我咯，真系。 唔系，而家睇到啦，呢、这个黄志文同埋呢个阿志文与月娥咧， 系啊， 志文与月娥咧喺咩嘅场合咧？ 唔系志明与春娇， 系啦，可以阿彭浩翔可以考虑拍下噶三集。 敢拍咩？佢都要翻大陆噶，大佬啊！ 咁咧嗱，呢、这个阿志文与月娥咧就喺一个叫做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嗰度，一个 即系共产党。 嗱， 呢 个青少年军系边个 队咯？ 就系啦，佢就系由呢个中联办与解放军 合办 搞嘅一个咁嘅组织， 仲要阿刘江华就力排众议，就将个场地立刻批咗俾佢哋啊嘛，一个好大好多嘅总部嚟噶，系啊， 系啊，咁呢个好明显就系一个嘅叫做咩咧？青少年工作重点就系要嚟咧，就系你头先所讲啦，就要吓、啊、爱国爱党，即系培训呢种嘅情操，我唔理你真心假意啊，总而言之。呢啲咁嘅咩十三天爱上解放军咧，就要多啲呢啲咁嘅论述出嚟。 如果俾我做就好简单，我觉得呢啲完全冇说服力。如果我做咩咧，整一个独男，个独男咧就参加咗呢个香港少年军，然后咧就遇上个女解放军， 嗯， 而啲女解放军咧就每一日都着住短裙长靴喺佢面前暴操嘅， 嗯， 咁咧就露出呢个绝对地带、绝对领域啊，咁样嘅话 重口味啊！ 即系大髀呢一橛啫，其实系、哦、即系个嗰个膝头哥同呢个短裙中间。 毛泽东咩无限风光再险峰、啊？ 唔系，露出呢个绝对领域。咁然后呢个少年香港少年人咧，就终于咧就唔系啦，系其实系13分钟爱上呢个女解放军，咁、 啊、 就有说服力咁。 我有呢、這个就有说服力啲。 系嘛？呢啲就大家都知道哇，解放军即系大家睇北韩嗰啲女兵暴操一样噶嘛。呢、啊、啲大家反而系最有兴趣噶嘛，其实系。 嗯， 但你话一个咁样嘅中大毕业生嚟嘅，好似系呢个姓黄嘅女子、 嗯， 一个中大毕业生系参加呢啲咁样嘅解放军嘅军事训练活动，然后就爱上，因为帮佢冚皮而爱上呢个解放军，即系嗰条桥真系旧到不得了，即系仲旧过1966年嗰啲大陆嗰啲样板戏，真系。休息一阵先。人民超市。